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萨米尔一行人来到陌生的城市里寻找骨头生长素，一个黑影悄悄地跟踪着三个人。 骨头生长素？你问问我们的老板吧，他在那所废弃的医院里。 一个泥巴一样的小孩用手指着一栋只剩下两层的建筑，巨大的红十字牌早从楼顶折落，斜倒在门旁被人踩烂。 谢谢你， 艾利克朝男孩挥手致谢。泥巴小孩傻乎乎地咧着嘴笑，他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女孩。一个黑影从后面冷不丁地冲上来，抱起艾利克就跑。 啊！ 萨米尔和 KDA 同时转过身去，一个用破布蒙面的瘦小中年男人正把匕首架在艾利克的脖子上，刀尖贴肉。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宰了他，把你们的电池板交出来， 男子吼道。 艾利克！ 萨米尔嚎叫着，难道自己不久前胡思乱想的预言成真了吗？艾利克真的要惨遭厄运吗？突来的精神刺激让他忽然不知所措，冷汗滴落，眼前一黑。 KDA 赶忙扶住他。 你放了他，我们就把他给你。 KDA 把电池板高高的举起， 丢过来，丢过来我就放了他。 不要，爸爸，不要给坏蛋。 艾利克用嘴狠狠地咬了一口勒紧的手臂，男人一阵剧痛，拳头朝艾利克的头上砸去，他立刻失去了意识。 妈的，这个小姑娘卖个人贩子一定也能卖个好价钱。 蒙面男子抱起昏迷的艾利克就朝小巷里跑去， KDA 紧跟而上。那歪七八扭的通道让 KDA 的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蒙面男倒是很机智地在里面穿行着，看样子他熟悉这里的地形。 可恶，根本没完。 蒙面男向后面抛出一个背形物，里面喷出浓黑的烟，那是高浓度的催泪瓦斯。他以为已经逃掉了追捕，进入一个破落的街区，跑到一道一米高的矮木门前，打开低头冲了进去，关上满头大汗。 那是一间用破石头和一点点水泥盖成的破屋子，只有从夹缝中透进来的光，里面昏暗的像囚室，屋顶只有一米多高，地上铺几块烂板，上面盖着潮湿的草帘，里面似乎还睡着人。 妈的，跟这么紧！ 公钥的蒙面男把昏迷的艾利克随手一丢，抹了把额头的汗，那草帘仿佛听到声音震了一下。凶暴的男子眼神变得温柔而忧郁，他坐下，解下面巾，露出一张鼻子扭曲到一边的脸，被炭疽菌灼烧过的皮肤透出斑斑点点的暗红。他好像掀开草帘，用手在抚摸着谁的头，呜呜声从草帘里传了出来。轰的一声，木门在一击爆踹之下变成血，急射在潮黑的墙上。凯迪握着拳头，一眼就看到了躺在角落昏迷的埃里克。他接着扫视到坐在木板桌旁的男子，惊恐的男子一把抓起埃里克，用匕首抵住他雪白的脖颈。 别过来，我警告过你别过来，刀不长眼。 KDA 站在原地不动，右手捏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子，咔咔几声响，便化为碎末，这力量恐怕在拆奔铁马时的几倍之上。草店里突然传来一声哀嚎，男子关切地转头看去，刀尖不巧刺破了埃里克的皮肤，就在这一刻，只是一刹，躬身急上的 KDA 用左手指刺穿了男子的额骨，右手夺下刀攒成了铁疙瘩，男子一声不吭地倒在草帘旁，血染草帘。 KDA 抱起女孩，查看了她的颈伤，眼底呼吸，庆幸并没有大碍。草帘里却突然传来无比急促的呜呜叫声。 KDA 掀开一角，眼前的景象让她的回路突然惊呆，只见一个没有四肢、骨瘦如柴的中年女子，神色惊恐，泪水横流，撕心裂肺的想嚎叫，却没有舌头。周围的邻居围了上来，聚在门口，面露憎恶，手上大多拿着武器，似乎要和着凶手打上一架。 KDA 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方才回路中的一切判断似乎都摇晃起来，不成形了。他轻轻盖上草帘，一种无名的刺痛感和救人的喜悦恶劣地交错在一起，填补了空白。他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无法用词汇来解读这种回路波动，只得先躬身把埃利克抱出屋来。那群邻居大都面目狰狞，身有残疾，都瞪着他，却极不情愿地让开了一条路。男子的死相太可怕了，眼前这个金属手的家伙不好惹，不是好惹的，于是同伴的仇不能报了。仇恨，谁错了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KDA 在想。 KDA 回到和萨米尔分开时的地方，萨米尔正在坐在一个武器摊前，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一个小孩善意地递给他一杯水，但是被他摆手拒绝了。他睁开眼，看到迎面走来的 KDA以及他怀中的女儿，立刻挣扎着要朝两人跑去，却一下扑倒，拐杖也摔在了地上。萨米尔先生，埃里克没事，只是什么？萨米尔快要急疯了，趴在地上，眼睛通红地望着。 只是我很困惑。 困惑？ 我杀了蒙面男子，可是我却并不高兴，我仿佛做了一件错误的事。 啊，原来不是埃里克受伤，那就好，那就好啊。萨米尔舒了一口气，又继续问道： 错？你为何这么想啊？ KDA 便一五一十地描述。萨米尔越听脸色越沉。啊，打扰一下，发生什么了？从废医院里走出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东方人，一个围观者马上前来解释。小胡子走到三人面前，哈，外来人，你们好。萨米尔惊奇，他并没有张嘴。哈，不要奇怪，我有脑波发射装置。小胡子指指自己的头， 他被植入代替一块碎掉的骨头。抱歉，你们遭到这样的待遇，随我来，让我弥补待客不周。哦，对了，我的名字叫小灵野，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言语之间，他神色祥和，恭敬有加，让人温暖。小灵野盯着 KDA 看了一会儿，这孩子的右手，啊，是一只。萨米尔赶忙插话。萨米尔表达谢意的时候，埃里克在 KDA 的怀中已经悠悠地醒来。30分钟后，会客室内，三人先到，小灵野过了一会儿才进来。这是一间30多平方米的屋子，石质天花板，满是岩石的纹路，地上正中摆着可容纳20多人的铁长桌，四人围绕而坐，跟前的白钢杯盛满刚烧的开水，冒着热气。哦，原来是那个人嘛，他老婆被杀人机器袭击，我们救下以后就成了那副模样。他把他背到这里养伤，我们起初给予他很多无私的帮助，后来就听不到他的音信了。小林也神色难过，他一直干着不干净的勾当，从外来户身上掠夺东西，却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侠气，对周边的邻居也很好，邻居后来对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到这里， KDA 的回路里浮现出一种伴着恶心的难过信号。哎，看来大家都是苦命的人呐。萨缪尔心情也复杂，杀了他，他一家可就毁了。哈，先生不要这样说，做坏事毕竟不好，如果不杀你女儿，岂不会遭厄运？哈，很抱歉，责任在我的警力有限，没有管好。凯文的防卫是正当的，更何况那时情急，我们会派人为他收尸的。小林野的脑波清晰，不紧不慢地说，那他的妻子怎么办呢？啊，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请你放心，不会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塞顿，你过来。小林野像一个满身横肉的印度人挥挥手，嗯，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吧。 是，长官。 印度人立正。这个干瘦的日本人是长官？埃里克不敢相信。小林野看着埃里克，眯着眼睛笑，你是不是觉得小个子管不了大块头？埃里克大吃一惊，难道他会读心术？他不禁按住了微微张开的嘴，感到很不好意思。啊，每个外来人都不会相信的，看你的神情就知道了。小林也靠到椅背上哈哈大笑，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我有古生长素，待会儿派人给你们找过来。 啊，小林先生，这怎么行？我这里有点硬通货，虽然不多。 萨缪先生，不要客气，这就当做我的补偿。请，你在吗？ 他拍拍手心。30岁的东方女人开门进来，长发齐肩，化着浓妆，穿变色的旗袍，体态丰满。 你给萨缪尔先生的女儿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已经对不住他们了。 这个叫晴的女人朝着埃里克笑了笑，蹲下来妖柔地抚了抚她的银发和小脸蛋。 哼，发质和皮肤都好棒啊，小家伙跟我走呗。 我听爸爸的。 埃里克向后躲开，他对这个女人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 啊，没关系，你去吧。小林隐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萨米尔的语言储备很少，此刻词穷了。 哎，我跟着。 KDA 站了起来。嗯，凯文。一阵不快从小林爷的脸上迅速而轻微地闪过。 哦，你把古生长素带过来。 小林爷微笑地朝着晴补充一句，门便关上了，剩下两个成年人相对而坐。小林爷身子向前倾，双臂横摊在桌面上，正襟危坐，神情严峻地 对着萨米尔： 萨米尔先生，那个年轻人是你的孩子吗？应该不是吧，我感觉他像个机器人 啊。小林先生，他是我亲友的遗子，手是意外留下的生残。萨米尔想掩饰 KDA 的身份， 哈哈哈。可是恕我直言，萨米尔先生，或许您想保护他，但是以我的科学经验，那种手臂绝不可能是一只，它的内里结构非常的复杂。您可能是善意的，但是您骗不了我，请你谅解。 萨米尔不知如何应答，沉默了一阵，就是短暂的一瞬，让小林野的判断自信从20%猛增至90%。 萨米尔先生，请勿多心，我不是坏人。若您觉得无法相信我，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他耸耸肩，微笑中带着自嘲的无奈。 好吧，您的眼光真是锐利，我也是怕引起恐慌。 萨米尔见谎言无法继续，便只好脱盘而出。今日的一切让他对眼前这个人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啊，哈哈哈哈，果然是这样，我理解的，请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现在大家对机器人都很恐慌，所以请你理解我的询问和担忧。 啊，凯文很安全，他不会无端伤人的，应该没有被感染 EOW 病毒。 萨米尔先生，这个我很理解，一看到他那么善待你们，我就明白了。但是恕我再次直言了，今天这个情况让我很担忧。Kevin 他有很可怕的杀人能力，会对这个城市，特别是你们的安全产生威胁。虽然暂时好像没有被 EOW 感染，但不得不防啊。同样想想，有一辈子都不会得传染病的人吗？没有啊。 好，您多虑了，他只是对跟我一家有敌意的人出手，而且一旦对方放弃抵抗，凯文是不会下手的。 哦，是的，那村民当时还拿着刀子伤了您的女儿。 小林也思考了一会儿，站了起来，在屋里不安地踱来踱去。 萨米尔先生，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被 EOW 感染的 AI 啊，所以我不敢相信。您可能不知道，除了 EOW， 我还见过患病的 AI， AI 也会患病。最近就有一种病毒叫敌我辨识混乱症。 萨米尔没听明白 啊，就好像 AI 中的疯人病， 他们短时间内会亲近身边的敌人，认为他们是朋友。 啊，机器人的病 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嗯，只有高级的 AI 才会，也就是出了 bug。 凯文是那样强大的机器人，还是趁早关闭它吧。 啊，不，趁早检查一下也好， 等我们检查了他的 AI 程序再说下一步。哼，您看怎么样呢？ 放心，费用我们出，这完全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特别是为了你们， 请理解我的拳拳之心，我们是一群不爱的无私的人。 小林野的眼中充满了关切和担忧，就像萨米尔的老朋友。他拍拍萨米尔的后背，又把热腾腾的水推到萨米尔的跟前。啊，谢谢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您说的或许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这样做。我相信他没有这种病。您不知道，他今天杀了人之后跟我倾诉，说得很难过。您知道吗？这种感受绝对不是一个疯狂的家伙会产生的，我相信他不是疯子，我认为他的 AI 是一种很高级的存在。 萨米尔抿了一口水，和颜悦色道。 小林野见言语无用，就轻拍萨米尔的肩，又温暖地捏了捏。 哎呀，好吧， 但愿如此，伙计，你们多注意吧。有什么需要，务必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了房间，今晚就住在这里。有床，有被褥，还有洗浴、热水和食物。 萨米尔感到一股亲润心底的善意和温暖包裹住了他，他忙撑拐起身，用身躯一躬，被小林也拦了下来。 啊，我们的行李还在别的地方，我得回去一趟。要不要我派车去取？你们就不用两地奔波了。 啊，不用，真的，我自己完全能做到，真是太麻烦您了。 萨米尔眼神诚挚地恳求着。 哦，哈。强问别人的住所很不礼貌的，那等您的孩子检查完毕之后，我送您到门口吧。 萨米尔勉强地站着，眼睛湿润了。外出这么多天，经历的那么多的痛苦，来自他人的久违的善意，让他难以言表心中的喜悦和难过。他身子的力量都压在拐杖上，手臂开始颤抖。小林也见状，忙着搀扶住他。那个叫秦的女子用手持扫描仪检测了艾利克的头部，屏幕上显示着颅骨与软组织正常。 小家伙，你的小脑袋完好着呢。 秦再次抚了抚他的长发，又捧到鼻下闻了闻，然后走到一间铁柜前输入密码。柜门打开，在冷气中取出一小管药，连同一个注射器交给 KDA。 哟，小帅哥，这是古生长素，需要我帮忙注射吗？ 他的眼神娇媚而妖娆，一只纤细的手向 KDA 的身上伸过来，搂住他的脖子，香气袭人。 KDA 的眼睛冷彻，面无表情，他用机械臂挡开那香水扑鼻的手。 哈，谢谢，我自己会。哎呦，你的手好冰啊，是一只吗？让我帮你暖一下。 女人说着就要把 KD 的右臂朝自己胸脯上拽，可怎么也掰不动，就好像焊在了地板上的铁塔。艾利克讨厌他对哥哥这样的举止，他撅起嘴拉住 KD 的左手。 哥哥，我们走吧。 KD 点点头，轻松抽回右臂，转身开门，和艾利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女人在后面小声地感慨， 好帅的小伙儿呀，哼，只可惜不是一个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